是北京时间17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递了刀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葛天宇，今年14岁，来自北京市文汇中学。我非常喜欢汪曾祺老先生的作品，现在正在阅读的书就是汪曾祺作品集。他的文字朴素又活泼，既能捕捉到寻常人物和草木器物中的美感，又传递出温和亲近的爱。尤其是汪老先生写的美食，总能得到我这个吃货深深的共鸣。比如《故乡的食物》中写道，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2个圆圆的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的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过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的家乡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汪曾祺老先生是一位特别有趣的老人，他总是用一种善意的有爱的微笑来看待这个世界，让我们从中领略到他的家乡的美好的同时，也无比怀念起自己的故乡。故乡的亲人，故乡的山水，以及故乡的美景和美食。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我是葛天宇，我喜欢汪曾祺的书，再次推荐给大家，谢谢。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车主派对，有请易小宝登场。 10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派过瘾，居家旅行车生活百万惊喜等着你。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4001234567。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这一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城区各条高速的情况。机场高速三元桥到北高出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的进京方向，还有京藏高速马甸到北沙滩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18里店桥南桥路段啊出京方向。以上高速都是车型缓慢的路段。吃喝玩乐大搜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了，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接档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刚刚那文章特别好，终于跟我们节目有点关系了。 高邮湖， 哎，我刚从那儿回来。哎呀，那双黄蛋没吃着 啊， 人家说这个时候好像双黄蛋少一些，我们吃的是单黄蛋，也非常之好吃。哎呀，那油流的呀。最关键我们是那天晚上，我们刚到的那天晚上喝的是白米粥，一开始没上咸鸭蛋 啊，就 说 早点不是才白米粥吗？ 晚上就开始吃了，然后那个喝点粥，我们说是心里舒服，是胃里舒服嘛啊，我们说来个鸭蛋，哎呦好嘞啊，切完了之后拌在那个米粥里，这是我一贯吃法，就是先把那油倒出来，把那黄捣得特别碎，拌在那个汤里边。最关键现在那个时候是吃那个鲜的青豆。就是小的青豆，鲜的特别好吃，和那个芽菜一块炒，拌在那米粥里，最后做成了一碗菜粥，好喝的不得了。哎呦，那个最关键我们还吃了醉蟹啊， 这才是关键。 对对，反正都吃的非常好。哎呀， 但是你在那边怎么都穿军大衣了呢？ 那是因为湖上冷。其实那一天说天特别好。我们去的时候一开始前一天的时候还是多云的天气，风有点大，他们就说一定得多穿厚点啊，我就把我所有的内衣全都穿进去。 所有的内衣啊，所有的内衣，你搭了多少？哎呀，这想象力很丰富、啊。 就是什么平角裤啊，反正都是半袖的，套了三件半袖的。我想，哎呀，拿这个抵御一下，因为我没觉得那边会冷，你知道吗？ 还真天真。 我往南走，那边能冷到什么程度呢？是吧？北京我也就穿成这样。但是他们说这个湖上风大，说那个湿的风啊，就是冷带着水汽的风吹到身上会 不 舒服啊，而且会有这个可能关节炎什么，都是因为这样嘛。我说那行好吧，我说反正都套上了。到那儿之后一看，哎呦，人家特贴心，我拿了一军大衣。我说这也太长了不好，我没有短的。所以我说那好吧。就勉为其难的穿上，还没扣子，只有一个扣子，所以我只能系一个， 得用麻绳， 得用绳儿， 对，用绳捆。 重点不在这儿 啊！ 穿上了以后一看，米其林。 最关键，我穿上的时候，我说：“哎，行吗？”他说：“特好，特像当地渔民。”我上去了一看，人渔民哪穿这样？人穿的可潮了，人家都是有牌子的衣服 啊。 人家穿一个那个防水的一个连体的那个裤、我说怎么没给我发个这个呢？他们就是笑笑没说话。我想的意思啊，估计没我的号，可能是啊，反正整个那个，哎呦，感觉特别好。 哎，那现在应该是那边吃什么最好的时候？ 就是吃螃蟹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这一次是跟扁担姐一块儿做的节目嘛，扁担姐是网红，大家都知道，光这个赵导就说了好几次了。 对， 就是因为高邮的大闸蟹，它是非常早，好像是从祖辈上就开始做这个， 对， 是吧？ 从。扁担姐接手都30年了， 对吧？说最早的时候，她小时候他们家卖螃蟹都是拿那个麻绳穿着一串一串的卖，不像现在是论只卖，那个时候一串一串的卖。你想，她对螃蟹就太过了解了。我就跟她做的节目，然后呢， 我告诉我问他，我说哎，是不是说现在是最好的时节？他说你进我们门闻见那个桂花香了吗？我说闻见了，特别浓的桂花的味道。他说你只要闻到特别浓郁的桂花的味道，那就是蟹最好的时候。我说那您给蟹打个分呢？他说现在的母蟹能达到95分以上，公蟹稍微差一点点，再过一段时间，对，公蟹差不多也得90分，就是平均分来讲，不论是公母都是最好的。 明白，就是现在开始吃已经可以了，也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呢，除了说高油壶的这些，因为正是当季的时候， 对对对， 另外一个就是真的得运用好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公号。 对， 因为我们公号今天推送的这个文章我看了以后，我真想下节目就吃去。 哎呦， 此海鲜的好地方，在北京，而且包括它的价位，人家那儿都有什么，东南西北城都有。 哦， 这真的特别好。哇、哦、那一大盘一大盘的，那叫海鲜山。 哦、 啊，这真的特别好。 哦、 哎呀，我这样，哥，我你是不是现在特别羡慕那个纣王？上纣王就吃肉林，肉换成海鲜山。 哎呀，反正大家看看啊，看看。 哥是羡慕纣王，那跟吃的没什么关系。 哦，哎。哎 哦，这个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另外呢，您也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推送的好几家这个吃海鲜的性价比非常高的餐厅啊。 是的是的，当然在此我们要再次介绍一下我们周一的固定的两位嘉宾， 十全十美节目导演赵雪莲，错错赵导，欢迎赵导。 哎呀，大家好，只有明明在的时候我才叫错错，别人在的时候我是雪莲。 没，也不一定， 也延续。 哎， 雪莲口服液啊。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畅销书《会玩》的作者杨元老师，欢迎杨老师。 大家好，我是杨元。 哎，不过说个题外话，你参与的 BTV 的那档啊，众多明星参与的那，很快也快播了吧？ 啊，周五。 哦， 周五。 你在那里头主要是做历史顾问是吧？ 对对对， 哎，真的真的，就是跟故宫一块儿做的，有点小穿越的，但是它一定是集知识啊，然后集这个原因重现于一体的一档节目，挺有意思的，真的。因为我已经看到预告了嘛。 是是是， 哎，一季多少集？ 一季十集。 哦，这么长的。 对对对，然后确实第一次，挺有意思的，而且有重量级明星。 是我看了， 而且是有历史回，哎呦，我给他们查那个档案， 嗯， 就是每一个细节基本上都要有，咱们都要有文献支撑， 嗯、 而且是第一手档案这个文献支撑。 明白，明白，明白。 就是我记得他们反正有一个情节，第一期的时候要播，我查了多少啊？哎呦，麻烦死了、 就是。就是一定是真说，而不是细说。 对对对，细说他会打出来，比如说， 此段虚构， 这两天也不能纯，都不能纯虚构的， 哦， 都是说根据什么文献改编，都得是这样， 还挺严谨的， 哦、一定要贴近历史啊、嗯， 就是此段，经改编、 就是经过什么文献， 如有雷同，请找杨元 啊。 如有雷同，请看会玩。 对对对。 好，当然在此也要再次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呢，是现在北京地区有的地方已经在下雨了，所以提醒大家得注意。比如说像 SA 说了，北五环现在狂风大作 啊，是啊， 那局部地区 真好， 而且这两天慢慢的会降温， 就等 它，会降温， 就等它。 对，另外一位呢，小英雄，我们可以把您的要求跟我们的两位嘉宾说，让他们去帮您搜索一下。小英雄说，西四环大成路附近有没有性价比比较高的小馆子，哥几个要聚一下，最好是京味菜馆，有点特色的东西，在线等您，等着啊，等着让他们俩啊搜寻一下， 对，我们选一下、 嗯、 啊， 是是是， 再告诉您啊。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好事啊，春节去哪玩，各位有没有考虑好、 泡温泉？ 没见， 我还在想，这就要春节了。 是， 现在得计划一下， 来不及了。 对呀、 啊， 你比如说你要泡温泉，现在不想好了定没戏了。 我想问问，这是一条广告，还真的在问我？ 真的在问你啊？ 啊，那我觉得古北水镇还挺好的。 你不太 冷 吗？ 他那儿就有温泉。 没见、嗯，哎，你呢？ 我基本上春节的时候我都不出去，我等着初八之后再出去。 哎，没见 啊？ 哎，你接下来听小胖跟你说这个，特好。 官宣啊，公主游轮新春启航，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险澳大利亚、新西兰，畅享24小时全球美食。即刻关注公主游轮微信公众号，还可以赢取免费的船票，全家一起游，欢欢喜喜海上过大年，多有意思。 嗯，特别好 玩一圈，还 有可能 它到底是东南亚还是澳大利亚、新西兰， 就是这个、 都走是吗？ 这个船这些地儿都会去。 哦，明白明白， 就 看你 的时间， 就是、走哪条线， 时间长或者时间短了。 哎，你说这个还真是，其实就是春节的时候，我倒是惦记说带着爸妈出去一趟， 嗯， 就是游轮合适。 哎，可以啊， 就是游轮。你像去日本、去欧洲走那么长路的不合适。嗯， 不， 就是游轮最好， 就是要反季节嘛。 对对对对， 对吧？ 对， 你就是每往那个挨近赤道地方就脱一件衣服， 对， 每到一个就脱一件衣服， 对， 然后轻装前进， 就是再到越往那边走呢，就是一个剥洋葱的过程 啊，剥洋葱，对对对。好好好，今天我们实际上两位嘉宾来，我们也是有主题的。 对对对， 是。 今天呢，要跟大家互动的就是世界风味餐厅之东南亚风味。刚才小胖已经说了，公主游轮啊，启程您可以奔东南亚玩， 嗯， 可以包括到更远的地方新西兰玩， 嗯， 其实在北京也可以品尝到非常有特色的当地的美食， 嗯， 所以。正好也跟两位互动，同时也问我们的听众朋友，比如说您要吃这些有特色的东南亚美食的时候，您会选择吃什么，点什么， 嗯， 到哪个餐厅去， 嗯， 我们都可以一块聊聊。 比如更多的，比如说能见到的，像泰餐， 泰 是吧？ 泰餐、越南、 越餐，或者越南的那个粉儿， 嗯 啊，对 啊，还有那个马来西亚的也会有一些那个特色，但是跟泰餐有点类似， 有点像， 对吧？ 对对对，然后还有比如说印度的。 对印度的， 对对对对， 印度的咖喱类，但是其实都脱离不了咖喱。 对对对， 嗯， 谁说的？ 不是，大部分你东南亚，你哪个国家脱离咖喱？举一个例子， 都有，反正， 啊，是吧？ 都有都有 啊，但是也不太一样 啊，对，不太一样。 今天就跟大家搜索一下东南亚餐厅啊，咱们北京的比较不错的，当然各位也可以推荐。如果您不知道的话，听一听我们的嘉宾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推荐啊。 嗯， 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聊。咱先把这大成路附近的那个高性价比的京味馆子给它处理了， 嗯，对， 对对， 好吧。大家如果有搜索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了，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西四环大成路附近有没有性价比高的小馆子啊？哥几个想聚一下，最好是京味儿菜。 那，这个，我倒是知道一个， 嗯， 因为那个。明面应该认识吧，就是金亚勤，仁义那老艺术家金亚勤女士啊，他们家不是，我跟他们家挺熟的嘛， 嗯， 然后你不是也认识那个牛老师焦老师吧， 是的， 对吧，然后他们家金亚勤女士去世之后，他们家搬到那边叫长安新城吧，那个是， 嗯 啊，后来我每次再去找他们的时候，就他们家小区门口， 嗯， 有一个，每次都在那聚，就有点类似于那个咱们那个小海鲜那个意思， 嗯， 就是这个京味小馆， 嗯 啊，我记得他们家烙饼烙特别好， 呵， 烙饼烙特别好，然后那个酱肉 怎么现在都是主食， 不， 酱肉不是主食， 弄酱肉吃， 烙饼卷酱肉， 对， 烙饼卷酱肉叫猪头肉， 嗯， 然后还有那个，因为跟焦老师要喝两口，在吃他那儿那个大份的羊棒骨， 嗯 啊，这些包括一些炒菜呀什么的都还行，就是街坊买卖， 嗯， 你每次去找焦老师牛老师基本都那儿吃， 嗯 啊 人均应该不是很贵，人均大概五六十，差不多这意思。 明白明白 啊。 其实另外有两家，我觉得可能离这位朋友说那地儿稍稍远一点，嗯，但是比如说人家价位啊， 嗯， 菜品出品的那个样式啊， 嗯， 包括口感都特别好。 嗯， 一个呢是在小胖他们家那边。应该是蔡户营玉泉营那边，然后你说你跟牛老一块吃的那 边， 那边房价太贵，我买不起，还得奔南走好远呢。 好几站地 那边人家是二环， 啊， 二环 是新发地那个吧？ 是就是新发地那，你说那个菜品做特别好的那个， 哦，那叫那个。 我也知 道，有一个叫什么 新京发， 对，那个是 每年 白 叟宴， 名厨白叟宴， 对，都是在那儿， 是那个出品， 那个 特 别好， 对， 特别好。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以前曾经说过的，它是京味菜嘛， 嗯， 在南边它也开了店了，应该是城南旧事吧， 哦。 对吧？ 啊，对， 哎，它的出品也是不错的。 嗯， 虽然说有人指点说，哎呀，你做的那个。嗯，就是咱们原来小时候老吃的那个，把那个油渣弄到饼里，那油渣饼，那油渣太多了，你不能这样，老这么弄的话，你就赔本了。于是人老板就听某位专家的，行，那不行，这道菜我们都去了。哎呀，让我这个后悔，啊， 真干脆。 哎，当然其他的菜也很好啊， 嗯， 也很好， 嗯， 您可以找找，就在南边啊。 京味菜包括火锅吗？ 包， 那得是铜锅就算京味。 哪有洋房涮肉啊？ 好吧， 嗯。 当然我觉得这天吃点挺好的，对不对？尤其今天要这个降温了， 嗯嗯， 是不是， 嗯， 找一个风大的地方， 嗯， 找一个生怕火不灭， 这多爽啊。 你是怕烫吗？ 印第安人说了，现在朝阳公园桥附近啊，正在下雨，风也是很大的， 嗯， 树叶已经随风飘落了。 天哪，可一会儿最多下俩小时，我们下直播就得停，我没带伞。 阵雨 。哦，阵雨 啊！赶紧吹吧，就把这几天就是看着有点不透亮哈。 对， 那天 是 啊，但是中的那个就是挺暖和的。 嗯， 这个弯转的 确实挺暖和的。 我觉得你大闸蟹吃多了。 但是大家赏这个秋啊，就看叶呀， 嗯， 可能就随着一场秋雨啊，再加上刮风，可能树叶就会落了 啊。 哎呀，抓紧时间吧。 只有会消失的才叫美景，要是老跟那儿挂着就不稀罕了。 哟， 好有诗意。 回家的路上感觉到秋风瑟瑟。 我今儿穿的厚。 行。有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朋友叫李阳，他说再降温那就是霜降了， 嗯， 我就穿雪地靴了。 不，当然没法跟他比， 对， 因为他到六月份的时候， 嗯，也穿雪地靴， 秋裤还没脱呢。 对， 嗯， 哎呀， 哎，回到咱们今天的主题，奔跑的五花肉说了，泰国菜喜悦泰的挺好吃啊， 嗯， 哎，确实这是会吃啊，老去奔驰大厦那个地儿吃去。 嗯 啊， 哦，就在望京是吧？ 对，陆， 哦， 子爷爷说了，新加坡美食星一会呀，啊， 对 啊，他们家的虾片特别好吃，这也是一连锁，也不错。方说了，请介绍一下娘惹餐特别正宗的饭馆，方位不限啊，随便。你们今天推荐的里边有没有娘惹系列？ 他有 娘惹， 哎，来吧 啊，娘惹那个国贸商城。娘惹几层来着？我忘了，我就吃过好多次。 不是三层就是四层， 哎，差不多。 它跟那个翘进福什么进口福翘脚牛肉好像是在一 层。 我印象中， 它，不是跟那个吃素餐的那个斜对面吗？就在电梯边上。 那就是四楼 莲花空间， 啊，反正是这个自己搜就行了。 好像是 啊，好吧， 啊， 来就叫娘惹， 就叫娘惹， 对 啊。我是比较喜欢他们家各种小吃类的，那个饭什么的，我觉得。不是我最喜欢的菜啊， 嗯， 但不代表人不好吃。 比如呢， 比如说 小吃， 比如说沙爹肉串， 哦， 啊，对吧？然后那个炸肉卷，香炸肉卷，然后包括那个什么烧鸡咖喱饺，啊，然后那个什么西米露， 嗯， 啊，就是冷饮类的，就这种的甜品特别多， 哦， 啊，什么西米露、椰浆露，什么这个椰蓉糯米糕等等，好多好多，我是对这个更感兴趣。 嗯 啊，还有反正炒粿条， 嗯 等等的，我觉得这些东西我是比较喜欢的。 人家明明是一吃正餐的，你说的这个 全是下午 品的。 你不觉得他那个地儿其实 像一个吃甜品的地儿、 啊、是的 对吧，它不是一个说封闭式的那个空间，那个桌子有卡座那种， 对对对， 它更像一个吃下午茶的地方， 对 对 对，对 吧， 是这样是这样、嗯、现 在说起那个炒粿条，其实有一个地方也在国贸，就那三五堂，三五堂那个大厨高宁、哦、他其实特别擅长做东南亚菜，就曾经还有一届的就是新加坡的那个他们领导人的一个外甥女过就结婚，还专门请他去做了东南亚的整餐、 嗯、 婚宴整餐，他做的炒粿条我觉得就特别好吃， 嗯， 就是下料足，然后吃完特解气。 我说句实话啊、 嗯、 我去过好多泰餐馆子，包括这些东南亚馆子、 嗯、 我从来没点过炒粿条，是 就跟 是 跟那个炒牛河差不多， 对， 哦，就是那样的一个。而 里面有很多什么大虾呀，就各种他厨师根据他的理解。 赵导，赵导，赵导，那个你好多大虾，那个只存在于极少。 高宁，高宁那个是吗？ 对，你比如说娘惹他们家就没有什么大虾，就是少，没有好多大虾啊、 哦。就是反正觉得那高宁的那个炒粿条的特解气，吃起来。 那是那是， 嗯， 嗯 好好好，没关系啊。咱们慢慢跟大家介绍好吧，咱们是按方向来啊、 嗯、 还是按菜系来、啊、 菜系我觉得有的地方真的分不清，很多东南亚， 那咱们就按方向来、嗯、好吧。当然在此也要感谢很多的朋友，比如小花居说了，昌平现在刮大风了，而且夹杂着小雨和风沙、 嗯、 另外一位朋友呢是高手，高手说了在四环外那儿有一个饭馆叫福海居，也是京味馆子，还是不错的、 哦、 非常感谢、 嗯、也感谢小鱼儿，他说大成路西四环内侧电厂路有一个老北京饭店非常好，今天你可以去吃一吃。 Expresso 说了，这个通利福尼亚下雨了啊，风卷着树叶，看来是要变天了啊啊！还有这个小花居也说刚下雨比较脏，大家注意啊，就是别洗车就行了，是吧，正好下点雨挺好。大家可以也说了好多泰餐，我推荐工体的金莲花，金广桥的兰纳、 嗯、 国贸桥的花泰菜莲花泰菜、 嗯 啊、越南推荐三里屯的西贡妈妈，东四铁粉，白家庄的喜悦，还有新加坡推荐三里屯的张记，甜水园的这个狮尾鱼，国贸新加坡海鲜。 好，这么说完了，我们今天的 节目 就 到此 说的太全了。 哎，你别说里边有应该得有大部分，除了喜悦就是白家庄那个我没吃过、嗯、其他的哦，兰纳我没吃过，其他全吃过。 嚯、哦、 其他全吃过。 可以啊。 对，还行。哦，狮尾鱼没吃过，三家没吃过、 嗯 啊、其他都吃过。我推荐的比如说张记吃点他的小点心不错。新加坡海鲜确实不错，吃他们那个 对对对 那个辣炒蟹，哇、哦，巨好吃， 嗯、 那大蟹腿儿，好吧。今天咱们聊的是东南亚菜啊，如果有任何的一些美食搜索的问题，也可以联系到我们 CHWL876，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改革开放40年，舞台艺术传承发展，观看演出时请用文明的言行举止为演出增色，为自己加分。 北京电台携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温馨提示，尊重艺术，文明观演。 带爸妈看场戏， 带孩子看儿童剧， 带老婆去听音乐会，或者一起看个话剧。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为您精心准备了各种演出，更有会员抢票，让您和经典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关注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收获不止如此哦。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断行走，不断收获，用心体味生活的快乐。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当代商城鼎城店9周年庆，即日至28日，每满200元最高回馈200积分， 满500元加赠50元庆生券，多买多赠，更有银行优惠活动等您抢。当代商城鼎城店与您相约9周年庆。 国博27岁男会选手西百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欢李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以及北京的天气情况。李老师您好。 你好，下午好。 下午好。刚刚啊，好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了，说北京现在已经有的地儿下起雨来，有的地儿已经狂风大作了，赶紧来说说咱们北京的天气吧。 啊，的确是，今天实际上从午后开始冷空气就进入到咱们北京境内了，但是它一开始走得特别慢，到了4:30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城了，所以这一阵儿风还是比较大，我看最大的有的地方阵风超过了7级，当然大部分是在6级上下。那冷空气推进速度还是进城的推进以后速度还是比较快，所以现在全市都已经刮起了西北风，所以我们这个已经发了一个大风的蓝色预警。那么在这个冷风这个到来之前的那个仅仅半个小时，有的地方的确是下了雨，现在呢雨并不太大，但是很快就会消散了，因为这个风太大了，很快就把云给吹散了，没云了也就不会有雨了，这个降雨呢时间也会非常短暂，也得有的地方也就是掉点点也就过去了。 好，所以这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不用担心下雨的情况了啊， 哎、 可能对晚高峰的这个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啊。 对。 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会是什么样呢？有人说降温可能降的还蛮厉害的。 那是不是这次冷空气降温？因为明天咱们预报的仍然是19度，后天也还是19度最高气温。25号的夜间，有一股冷空气，这股冷空气带来的是大风。和降温天气，像25号报的15度，26号报到了14度，这是最高气温。所以啊，下一次的冷空气，不光是刮风了，那就是降温，所以没穿秋裤的朋友要穿上秋裤了。 好的，这是北京的情况。那这个其他旅游城市的一些天气情况，有需要我们要关注的吗？ 去南方的朋友呢，现在下雨比较多的，主要是在广西云南这一带，明后两天那边雨啊这个大一点的，是有中到大雨这几率。对于其他南方的多数地方基本上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还算是不错。但是现在呢这个南方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进入到了秋季，尤其是下雨阴天的时候，那个感觉可比咱们北方还要阴冷一些。还在夏季呢，主要是在岭南这一带，那么主要是像华南沿海这一带呢，现在基本上都是现在还都是夏季，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8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0到24度之间。那比较热的地方当然是海南了，海南现在仍然是在30度上下的气温，那还是热的。对于北方来说，因为这股冷空气的到来之后呢，还有像东北、华北是一个小幅的降温，尤其是东北，东北降温的幅度是在3到5度之间。当然，这次降温要比下一次我说要25号那次降温要来的温和得多，下一次可就要有点剧烈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李老师详细的介绍，感谢您啊！您这个出去的时候也记着多添点衣服啊。 谢 谢谢。 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这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北部环路方面，北二环的鼓楼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的马甸桥到太阳宫桥的西向东方向，还有北五环的奥林西桥到来广营桥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现在呢，有些区域可能正在下雨，雨不大，但是可能路面会有些湿滑，所以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北京的十月是美丽的秋天，我和我的 homie 来到这里派对，这里福利令人兴奋无比，这里优惠令人顺满喷张，千万的车主齐聚一方，同庆这盛大的 party。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洗车打蜡换滤芯，鲜花咖啡和美味，只要你想全部拿回家。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今天咱们说萨瓦迪卡啊，咱们说一说东南亚美食。 不，这样就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安排啊。 哟， 就是这一节咱们可以继续说说东南亚美食。 好的。 然后到下一节呢，我们有更专业的人士会来说说西餐。然后咱们到第四节的时候，可以让两位嘉宾再跟大家说说小众西餐。就是那些大家觉得哇，这个好犄角旮旯，但是菜品做的好有意思，好好吃。好吧，大概就这么去。 但是必须要是西餐是吧？ 我就是关心那特专业的西餐专家是谁。 一会儿 你就知道。 第三节介绍啊，第三节，因为一会儿就会坐到导播间当中了啊。当然在此呢，我们先聊一个题外话。首先我们先提问一下。圆儿就不说了，因为圆儿是一个平时都是坐地铁的人。我们可以问问错错。你买保险吗？ 您是说车吧？ 车 必须得有，没保险不能上路啊。 对，那叫交强险。 你买的是谁家保险？ 我这是人保的。 哦 ，PICC 的是吧？ 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你说一事儿，你不一定能做得到啊，或者说你不一定知道啊。一说到吃。当然我们节目就是吃喝玩乐嘛，所以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对，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26号，人保车主派对火热开启，吃喝玩乐全覆盖啊，良心企业了。而且呢，比如说吃，给咱们提供了自助餐和下午茶福利，喝有送上门的热乎乎的咖啡福利，玩不管您是国内自驾出境啊，跟团，就连签证和驾照翻译件的福利都有。 Come on go， 就看您需要哪个了。 Yeah， 乐 只要您参与进来，您就乐去吧。你知道说这么多怎么参与吗？ 是，我是等着听呢。 好了，参与方式是这样啊，微信要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就能进入到活动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福利提供，一定要记住啊，是10月26号截止。 10月26号 现在开始了吗？ 开始了，现在就开始了。关注啊，关注北京人保财险， 回复车主派对， 哎， 就 OK 了。 北京人保财险， 一会儿一会儿广告的，广告的，广告的啊，哎，咱们先聊正事儿，好不好？ 是 啊，这个小字母说了，说过一桥，哎呦，这老大的风啊啊，没事啊，坚持一下，走进地铁就好了啊。 因为没带伞， 穿少了是吗？ 没带伞， 雨刚怎么？天气预报人家理工都已经说了， 啊， 雨就下那么一会儿。 哦， 哎， 对， 后边还有一截儿，七点下了之后啊，主要是北三环附近。 哦， 那个 没去， 咱们城里没事儿是吧？ 开个玩笑啊，没有没有，说这雨就下一会儿， 嗯， 因为风一来把那雨云全都吹散了， 哦， 所以呢雨可能就是吹跑的过程当中可能洒了一点东西而已， 嗯， 啊，没什么事儿，没什么大事，嗯，啊， 来吧，开始推荐好吃的这些东南亚餐馆吧，两位谁先来？ 那我先来，我先来， 好，你先来， 我先就是经常在咱们电台做完节目，下节目就七点了。然后被自己就说饿了，哦， 马路对面， 马路对面越鲜， 越鲜 是吧？越南的河粉，嗯， 很好吃， 啊，这个也好吃也不贵， 是 一个人也去可以去，俩人，俩三人也可以， 就吃个套餐呗。 我都没吃套餐，火车头 啊，火车头， 火车头 够了， 就真是就够了， 加份牛肉丸。 我你还是饭量比我大， 因为他牛肉丸特好， 是是是是， 虽然不是说他们自己打的， 嗯， 但是是他们精挑细选了很多的供货商， 嗯。 最后供过来那牛肉丸真的比一般的吃那种牛肉火锅他们家的那牛肉丸要好吃， 嗯， 特别有筋道， 嗯， 而且我特别讨厌吃那种夹心的那种所谓的撒尿牛丸 啊， 就是里边吧不知道添的是什么，您本身那牛肉味道挺好的，但是他一撒吧就觉得哎呀混了一些其他的味道在里边，反而 不 爱 吃， 吃 不惯。 我一般问的时候我说去别人家就问，嗯，你们家那牛肉丸是撒尿牛丸吗？他要说是我就不要了， 嗯， 他要说不是我就来一个尝尝，但是他们家的我推荐一下，您可以加，比如牛肉什么都可以加， 对对对，可以加。其实我如果我要加的话， 嗯， 我不加牛肉丸， 加什么？ 我加那个半熟牛肉。 哦 啊，我是爱吃那个。 哦，那个好吃，嗯， 特别。他每次都问要全熟还是半熟 的 我就要半熟，半熟就刚断生特别嫩，那个香味儿我觉得也更好。 对， 嗯，不过他们家我对那个面条不感兴趣 啊 哎，我倒是特喜欢把面条摘出去那个汤 啊，汤好，汤好， 酸辣的那种味道，嗯，然后里头比如说豆芽啊， 对对对， 牛肉啊，一喝那汤。因为我记得有去年冬天的时候，那天特别冷， 嗯， 然后打车也打不着， 嗯， 最后我一想那就先去月仙去吃碗火车头吧。 哎哥，我想想，如果一会儿雨没停的话呢，我就先到那儿避个雨，吃个火车头。 好吧，那你带着小胖，啊，他最爱吃撒尿鱼丸了。 啊，啊，对，月仙，我觉得月仙是确实值得推荐。 像哥这种的呀， 啊， 你就跟着我们去就行了， 啊， 因为人家那儿加汤是免费的 啊，真的。 对，拿一空碗，我把汤给你逼出来，我再加一碗。你就喝汤，我给你调点豆芽， 哎， 豆芽也好吃 啊。是，哎， 还有他们家有一个也特别好吃， 啊，他们家我觉得好多小食也不错。 对对对，炸的那春卷儿也好吃， 嗯， 还有就是沙爹的那个牛肉串， 牛肉串 他们家有沙爹的牛肉串和鸡肉串， 嗯， 鸡肉串没有牛肉串好吃，建议各位选牛肉串，嗯， 啊，我觉得他们好多东南亚的说是在那个牛肉，我觉得我也是更喜欢他们的牛肉， 哎， 沙爹牛肉， 对， 那个味儿啊进去之后更滋润，觉得， 对对对， 那牛肉不是那么老，就嚼起来吧，滋味入进去之后呢，还又不是特嫩，但是反正你觉得就跟吃特别嫩的牛肉干的那种类似的那种感觉比较像。 嗯， 嗯， 好， 嗯， 啊，这是月仙，离我们很近的， 嗯， 坐坐。 就刚才不是有一个听众他说了喜悦泰，其实人家是叫喜悦泰餐，然后呢他们那个老板啊其实还开了一个牌，就做越南菜的叫苏苏，这两个都是他的，嗯，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老板就是我们那个女性的，就是中年女性的那个偶像，他就跟我说就是 什么四十，女人到四十正在开始。她在09年的时候，就她没到四十，她就立了一个写了自己生命的12个愿望，竟然实现了，基本都实现了。她要开一个越南菜饭馆，开了苏苏还挺有名的，要开一个泰餐馆，开了个喜悦泰，也很不错，刚才那听众推荐了， 对对对， 还要写一本书，书已经出版很久了，而且还挺畅销，那书叫《活下去你可以》，然后我也看过这个，但我觉得就是一般的女性都很难做的，然后还要考一个博士，她现在考到硕士了，因为然后生一个孩子，然后今年得了一个孩子， 嗯， 就是她想做的事情都全做到了，然后每年有一个月出去旅行。他的一些菜，他的其实那个泰餐和越南菜，你要说就是特别特别的正宗，他其实不追求这个，他是旅行当中的一些体验都放在这个菜里，所以他们家的东西和别人就是还是有点特点，比如他家越南菜有点偏小甜，有点小甜口，然后他家还有一些比较奇怪的饮料，就是什么辣椒榨的汁儿啊，但其实喝起来并不辣，特别清爽。 是是，他们家那个苏苏，我记得是有。什么姜太公什么鱼是吧， 叫什么姜公吕旺烤鱼、 啊、对对 对, 对， 就这个名特别怪，然后我还专门聊过，其实这个姜公吕旺是一个人，就是姜太公，姜太公的名字特别长，我还专门怕说错啊，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就这个姜太公啊，他姓姜，还有就是吕氏名上，一名旺，字子牙，别号飞熊，他还因为辅佐他的先祖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到吕，所以以吕为氏，也称吕上，所以这姜公吕旺就是一个人，姜子牙。我先开始不知道，还以为是俩人呢，我说这俩人的烤鱼，然后那就是有香茅草啊什么，他家那烤鸡我看也是几乎每桌都特别喜欢点，啊，我觉得反正 我还吃他们家春卷， 哎，春卷也行，但是我对炸的东西一般，我 不是炸的，不是炸的，就是那越南 煎的那个吗？ 啊，不是煎的 啊，你说的 那个、就是、 那 普通的越南 普通的那个啊啊啊，就我还是比较喜欢烤的东西， 嗯， 就是烤的我觉得更香， 嗯、 然后他家饮品我特别喜欢， 嗯 嗯，我还是更喜欢就是饭店这个老板他自己特别有魅力，然后无形中我就觉得他们家的东西就更好吃， 对、 嗯，我的那个主观意愿特别强烈， 明白，就是附加值呗， 对 对吧？当然这个也跟你的工作有一些关系、 嗯、 因为本身你是当记者得当编导出身的、 嗯嗯、 你也得先了解人家是什么风格，然后再去了解菜品。 对，还有就是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他、 哦、 对他就是修了一个，就是我记不住那个名字啊，就很高规格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牌照，然后他开了一个 牌照， 就是那个职业资格证那种。 经 A 的是吧？ 然后他还开了一个书店，他也是他的理想之要开一个书店，他真就开了，他那叫彩虹书吧，他自己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自己花钱把国际上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请到咱们北京来，然后义务的来讲座， 嗯， 就是那个爱好者都会去听他们，就是很难得和大神零距离的这种， 真好，真好， 我觉得这姐姐真的是我偶像。 哎呦，最近一直在说的就叫越努力越幸福， 对， 这就是一个典范、 嗯、 不，你想刚才错错说人家也是人到中年、 哦、 人家说有12个梦想，人现在基本都一一实现了， 就差一个博士了、 嗯、不，但是咱退一步说、嗯、不努力这12个他怎么能实现、 哦、 是 不容易， 是的， 嗯， 我认识他到现在，就是他就说你也立一个愿望吧，怎么怎么着的，我现在就实现了一个，就是人到中年了。 嗯，还有一个 啊， 肯定能完成， 嗯， 把孩子拉扯大。 是的， 这个难，天天把人家儿子饿的哟， 你不知道 面黄肌瘦的。 今天那个赵老师跟我说了呢，说那个什么他在家打一个鸡蛋，他觉得给儿子做、 啊、 光做方便 不合适啊！ 哎，对，打一个鸡蛋， 豪华的来， 哎，对，来一鸡蛋，然后结果鸡蛋一打就全散了。问街坊说这是不是坏了？街坊说这都煮成花了，那也看不出来。那得，那一会儿先让我儿子吃，他要没事我再吃。 就是我没想到我儿子那么有心计，然后我一推门，我说你怎么不吃啊？我看他两个门牙都掉了，然后他就叼着那个筷子，他爸，哼，不吃了。我说为什么？我说妈妈给你做的饭那么香，你怎么不吃了？哼，我听见了，你刚才说让我先吃，一会儿看没事了你才吃。 这宫里是专门有这么一个职务的，是吧？皇太太监嘛。 他儿子呀，特别喜欢养一种植物叫多肉。 哎、 嗯，啊，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嗯， 曾经有一成语叫望梅止渴。 哎，对对对对。 您给人家来点肉行不行？ 就是多肉哈，那个我忘了哪个餐厅了，有一道菜是拿这个里面的，就是一种叫鹿角，就是炒的鹿角炒肉。我当时以为鹿角，以为鹿茸炒的呢，结果后来端上一看，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不就我养那多肉吗？ 哪天咱可以聊聊啊，就是我是不是孩子他亲妈，啊，就聊聊这话题，也晒晒自己家的娃，看看人家家的娃到底有多胖，看看你家的娃，咱都不说胖的事，看起来有点太瘦。 哎，真的。接下来跟你说这事儿，肯定能缓解你跟你儿子 真的真 的， 你们家一定得有一个，而且是免费的。 哎，你们家有那个净水器吗？ 没有。 我能说 就说没有。 哦，没有。 哎，你知道净水器多少钱一台吗？ 得好几千呢。 2680。 嗯，还换芯还贵呢。 2680是便宜的了。 哦，算这算便宜。 对，都6000多，然后换个芯就2000多。 天 哪， 天哪。接下来能跟你说一个免费的。 好，我最爱听免费的。 啊，原价2680的净水器。能免费领，这就是现在人保车主派对的重磅活动，原件是2680元的净水器，在手机上参与转盘抽奖，哎，说不定你就能免费的领取它，包括带回家，没领到的也不会让你空着手，还可以免费拿这个咖啡券呐、啊，免费的停车券呐、啊，洗车的、租车的、出境游等等一系列的优惠，通通都在抢。每天还有整点的秒杀，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在节目当中不一一说了。方法呢，就是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就能进入到活动的页面，不花钱，优惠福利免费领，赶紧开始吧。 欢迎来到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下面有请主持人易小宝闪亮登场。 哟哟，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拍过瘾，洗车保养防冻液，旅行体检净水器，国际驾照翻译件，共享汽车驾驶券，还有更多的惊喜等待你来大联欢。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加入抢货大军，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潇潇说了，就下这几滴儿啊，我今天中午刚洗的车。就是什么天气预报最准，就是洗车。 对， 只要一洗车肯定下雨。 我都不洗车了，我现在洗车就指着那个到点儿去保养。 那车是属于占车位式的。 我就指着下雨洗车呢。 没事儿，关注关注人保财险，这不是有免费洗车吗？ 哎，对对对 对吧？回复车主派对就可以了。 哎， 啊， 来，继续介绍，还有什么？ 啊，我推荐一个印度菜的吧。 好， 就是在北锣鼓巷，有上次我说了一个秋刀鱼的味儿，就家有一个狗，特别可爱。 啊，是， 那狗就把客人扎他们家楼上。他们家就旁边楼上有一个印度菜馆， 照样可以看狗。 哎，就不狗不能领到人家去。然后那个印度菜馆，我觉得就特别好玩，就是因为从小被那个印度的那个电影洗礼，然后就我一看到那个印度人，我就特别担心他下一步就唱起来了。他那个老板也是个印度人，然后服务员吧，就是有印度的，也有那个扮成印度样的。然后那个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店，然后店里面就放着印度的歌曲啊，还有那个 MV 啊那种啊，就那种的。然后那个吃的呢，就还挺有特色，是能区分，能和泰餐和那个别的地方咖喱区分开的。印度的那个咖喱香气更复杂一些，且它偏甜口。然后他们家呢，基本上都能坐满，人还挺多的，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那种小资店。 好， 嗯， 来， 我来一个， 我还没说具体菜呢。 哦， 就有一个， 是。 来，继续。 您说， 有一个就是它叫什么什么饺，那个前面俩字我忘了，就是 咖喱饺。 可能叫咖喱，它里面有馅儿，它那个馅儿呢就是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浪， 靠谱不贵呀。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这怎么还是印度风格的呢？啊，我们要聊西餐了啊！这个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这一时段咱们聊的这几个，其实有一个也算是泰餐，而且是我们经常去的。 是的， 坐在咱们台旁边吗？ 是的，是的， 双子座上边。 对，因为刚才在导播间当中，我还在跟刘总在聊，因为刘总说了，哎，错错 啊， 你刚才介绍东南亚餐，怎么又提到我们那儿？ 啊， 我说哥，别着急。我说我常吃 啊、 哦，哎， 对，常吃的就跟家里的饭一样， 是的， 老忘，你知道吗、嗯？但是为什么好吃，为什么常吃，就是因为确实好啊，这都藏在心里 的。 来吧，我们首先要请出这一时段的三位嘉宾，首先请来的是北京西餐业协会的副秘书长侯金松，欢迎侯总。 Hello， 大家好。然后那个主持人好，然后还有我们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好。 对，哎，再包括看视频直播的朋友、 哦，对了，还有视频直播的朋友们，你们好，我们两位帅气的啊，老总也在。 嗯， 我今天特意带来了我们的 logo、 嗯、 啊，我们这次品鉴 西餐国际狂欢周。 哦、 嗯， 嗯，来，这是车票啊，有了这个车票就可以参加我们后几场的品鉴活动。 接下来还有多少场？ 我们还有八场了，还有七场，对对，我们已经结束了三场。 没关系啊，一会儿咱们再具体问一下。来，还有另外我们的两位好朋友， 葛南旺的总经理王小萌王总，欢迎您。 主持人好， 哎，您好， 大家好， 欢迎。 另外啊，我们最爱的荷花泰菜的总经理刘炳生先生，欢迎您。 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 主持人好， 嗯。 感谢这个西餐协会和这个87.6啊，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给我们这次机会， 是， 谢谢。 刚才哥哥一说，哎呀，我真的倍感咱们节目的压力。 哎呦， 哥哥说，从早上起来就听，一直听到晚上咱们这节目， 多好啊，还能坚持下去， 哎、 您看， 对呀、啊， 这说明好， 嗯， 是吧？ 没有，说明，哎呀，哥你挺忙的呀。欢迎欢迎啊，欢迎。首先呢，我们先得让我们的那个秘书长能简单的说一下，刚才咱们说这种品鉴活动还有七场。 嗯、对对对，还有七场， 到什么时候告一段落？ 我们是这样，因为我们品鉴一共十场嘛，分不同的风味儿，啊，不同的风味儿，品鉴十场，那么一直到11月初，10月10号是最后一场，是我们安妮意大利餐厅。 哦， 啊，因为安妮意大利餐厅正好它有一个新店。更高就是更一个新的形态的一个餐厅， 嗯、 它要开业啊、一个更好的餐，更高级、更高级的环境啊、 嗯， 然后我们去品鉴。 嗯，哎，能大概问您一下，接下来的这七场品鉴活动是咱们专门找一个区域啊，然后分别去那儿品尝，然后就是那种啊开门迎客的意思，还是说不，我们专门找了一个？比如说商厦或者什么，这里头有这七家的餐厅，然后欢迎啊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去参与，是哪种？ 哦，不是的，这次品鉴呢，可能跟我们上个月啊，可能之前做的那个文化节的这个西餐节的这个活动内容不太一样，那个是开放给大众，大家随时去啊。然后我们因为正好上周末跟新界百货正好结束了最后一场，就是大家都可以随时去的这种品鉴，在上周末两天，接下来的这些品鉴，十场品鉴都是要到我们的餐厅。啊，餐厅内部，我们除了那个邀约我们的自媒体人啊，我们的媒体和美食达人以外，那么还会向社会上开放，消费者可以去报名，啊，报名来，我们会开放给消费者的这个名额，他也可以参加到这个品鉴活动里边来， 嗯， 啊，都到餐厅里边。 那其中，比如说像葛纳旺啊、 嗯， 然后包括咱们荷花泰呀、啊 嗯， 也都有是吗？ 对对对，因为荷花泰。 不巧的是昨天晚上刚刚品鉴 啊，昨天晚上已经吃过了。 是在我们旁边那店吗？ 红花泡菜和我们的雪怪冰淇铺是很好吃的意大利冰激凌冰棍。 哦， 啊， 是哪家店？ 在昨天晚上在这个国贸店，对，哦， 国 贸店， 对，国贸。 国贸店是咱们国贸三期的那个，就是能够鸟看三环的那个，还是在冰场边， 对对对，在那个现在是挪到那个 B 座，国贸三期的 B 座北区五层。 明白， 能看到咱们中央电视台的 啊，是的，是的， 景观非常好， 是的，是，嗯，吃过，吃过， 视野也很好，嗯，哎，然后观光电梯一上来就是， 哎，搞一段落了嘛，好了，他可以不说了，葛拿旺应该有吧？ 葛拿旺是这样，我们葛拿旺巴西烤肉是首站，所以呢，我们在10月11号的时候首站品鉴是葛拿旺巴西烤肉，这个比较遗憾啊，不过大家以后还可以再继续去。嗯，我们25号是我们葛拿旺的私厨会的品鉴，是很有特色的，就大家可能都知道巴西烤肉，但肯定是不知道巴西风味的这个宴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我们25号就是到我们王总这边是品鉴我们葛拿旺的私厨会，嗯，哎，品鉴我们的巴西宴会。哎， 咱们那儿在什么位置？ 那天品鉴的在亚运村。 哦，就亚运村店。 对。 哦。 然后我们菜口崇文门啊，离这都不远。 是是是。嗯。哎，不过能多问一句吗？因为以前是吃过巴西烤肉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嗯，那他做这种大的宴会都能够吃到什么？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我们葛拿旺的这个私人宴会主要是一个是巴西的精品的，咱们一般吃的可能是更大众一点。嗯，第二呢，还有一些巴西的一些海鲜，然后最主要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种植园，品尝我们自己种的蔬菜水果，结合巴西的一些马黛茶这种特殊的饮品， 嗯， 啊，相结合，啊，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嗯， 就是原来咱们吃自助烤肉，就是一师傅拎着一串。 对 对，哎，要吗？ 哎，要，给你切点。 嗯，咱们那儿是这种形式吗？ 巴西烤肉是， 对吧？ 嗯 啊， 但是肯定 现在不一样， 丰富了， 一下一串都给你， 也不是， 对吧？ 它形式感更强一点， 对， 一道一道给您上， 就有点像法餐的感觉了， 有一点， 是吧？ 嗯 啊， 国宴嘛。 而且最重要的是说，以前葛拿旺的那块它的烤肉不是自助形式吗？ 嗯 啊，然后呢？你还可以看到精彩的激情的表演，是吧？ 对对对， 哎，对 对，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特点。嗯，有一个大的舞池。 嗯， 然后现在呢， 就是桑巴舞的那种。 嗯， 对，桑巴舞。 哦，真好，真好。 对，因为亚运村店有一个非常大的舞池，也环境也非常漂亮啊。然后呢，这次的私宴呢，就是更突出了葛拿旺自己的这个自身的食材的特色啊，非常新鲜，因为他们有一个乡下丽舍的这样的一个。 嗯， 果园加上有蔬菜种植啊，现在很多食材都是自己种植， 啊， 就很绿色， 更环保， 健康。 是是是， 嗯， 哎，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虽然非常可惜，比如说荷花泰，嗯，前些日子刚刚结束啊，包括葛拿旺前些日子第一场也刚刚结束，但是之后啊，会有更高规格的这种品鉴。 嗯， 那是不是就是最后的这些场基本上都是？比如说在外头你吃不到的，或者说不太一样的，或者说自己主打的自己的拳头产品，然后再做这些呢？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肯定是为了满足大众消费者，那么肯定会有招牌菜，这是第一手的，是吧？肯定每个店会拿出自己的招牌菜来去做品鉴。还有一个呢，就像我们像安妮呀，然后接下来像百文庄园，马上他的新店他的新菜单要换，那么他们也会推出了很多新的菜式，那我们会第一时间让品鉴团的啊，大家来去品尝到，然后传播给大家， 嗯， 啊，告诉大家都有哪些好的特色。 嗯，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西餐的这些餐厅，他们有更多的这个品牌的发展。 嗯， 比如像我们葛拿旺，它还有王厨这块是我们做那个椰子锅火锅，是吧？ 嗯， 这个营养的火锅我们也会去品。 自主火锅。 哎，自主火锅，然后还有像那个百文庄园，马上它还有现在人家还有，打边炉。 哦。还有打边炉呢， 对， 百文庄 园 都出 打边炉了。 天哪！ 啊，有两家店了已经，所以二位到时候一定要参加到我们的品鉴团里边来。 我先是还说呢，他们开的话一定叫小胖去，因为都是汉堡。一听打边炉，还是让我去吧。 其实纠正一下，百万庄园原来老觉得说，哎，百万庄园汉堡，因为这个确实传播的比较厉害哈，地铁里都有。 嗯。 但是呢，其实百万庄园主打的还是，更接近于大众都能消费起的牛排。 嗯。 啊，它的牛排和它的那个咖啡啊，那些西式的餐饮，牛排是它的主打。 嗯。 哎，现在有多家了，打边炉是吧？ 什么都有啊，回来。这个刘总可以考虑把咱们荷花泰加上豆汁儿， 可以加上豆汁儿 啊， 胶圈什么的。 对，别喝， 别喝， 哥，你要加了我不去了。 刘总现在也要开发新的这个 菜式。 一会儿咱们慢慢再介绍。 对，像昨天的话，我们也是这个有新的菜品出现的。 哦， 是的， 一会儿咱们去聊啊。 对对对，跟我们说说这个品鉴团是一样什么样的形式，我们怎么能够报名参加，好不好？一会儿咱们再聊，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咱们接着再聊一聊2018北京国际餐饮节之西餐国际狂欢周啊！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一张车票啊，就是意思是都来啊，这管座。啊，有大座，不仅有大座，还有特别多好吃的。最关键，刚刚我们介绍的很多餐厅，比如说今天的这个荷花泰菜啊，包括葛拿旺啊，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在这个您坐上大巴，我们享受到的可能是您平时吃不着的，对不对？咱先说说荷花泰，因为已经品鉴完了啊，但是也缠着我们，吃了点什么呀？昨天 主要的是以咖喱为主的 哦， 因为泰菜就是分两种嘛，一种是央的， 嗯， 刚才我跟那个这个 导播间 在聊这个，他这个酸辣的都属于央的，然后咖喱这两种， 嗯， 昨天以央的多一点，央的这个菜呢，我们是比较昨天应该是品鉴有新的菜出现的， 嗯， 咖喱呢就是都是传统的，像什么咖喱虾呀， 对， 咖喱螃蟹呀， 咖喱鸡。 咖喱鸡， 就更别说什么黄咖喱、绿咖喱了。对， 黄咖喱、绿咖喱这些 昨 天都 有 的， 都有。 对， 我说怎么昨天晚上那么饿呢？ 昨天应该邀请您去啊。 没有，开玩笑。 嗯， 因为这个咖喱是应该是它分两种的嘛，两种的咖喱的话，它有一种是泰南咖喱，就是南部的， 嗯， 一种是泰是这个中部的曼谷的咖喱， 嗯 啊，这两种咖喱做出来其实实际上味道是不一样的， 嗯 啊，昨天我们实际上是南部的咖喱第一次做。 哦， 第一次做这个南部的咖喱， 他们味道会有什么差别？ 它是一个是要是做法的话，一个是有鸡蛋，咱们现在曼谷咖喱，我们之前您吃的那些那咖喱，说咖喱海鲜的， 嗯， 它是有鸡蛋的。 对， 南部的咖喱没有鸡蛋，只是咖喱来做。 哦， 啊，都自然一些，就是， 哦， 但是它的甜度没有那个，没有这个 海鲜咖喱 这个咖喱来那么甜。 哦， 它比更柔一点，它更柔一点，对。 明白。哎，定期咱们会有新的菜品研发吗？ 定期会有的。 嗯， 我们这个新的研发这个菜呢，其实实际上是有这个泰国，我们请了一个泰国御厨嘛，他经常会过来给我们指导做这些一个研发的。 嗯， 好，特别好。嗯，哎，那正好葛拿旺，咱们也聊聊，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巴西菜，就可能更多的都是烤肉。那咱们除了烤肉之外有其他的什么，也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嗯，我们葛拿旺除了烤肉，最主要的就是以西式为主，各个国家的沙拉，然后热菜汤。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绿色的水果蔬菜的食材，而且我们每一种沙拉包括每一种泡菜 全球的各种泡菜，我们也都比如说我们里面都不用糖去找甜度，全用我们的苹果， 纯天然的， 纯天然， 哦，真好。 嗯，这是我们这几年在重点在做的事情， 真好。 嗯， 正好咱们肉吃腻了，可以吃吃咱们的泡菜。 对对对对， 啊，哎，真好。嗯，南方的啤酒也好。 嗯， 对对对。 其实烤肉跟那个泰国菜呢，它有一些还有相似之处。 嗯， 其实这个巴西烤肉它也是自然的， 对， 少盐，就是盐调味。 嗯， 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调料。 嗯， 泰国也是自然的东西。 嗯， 啊，就是。摘取取，趁这句话你就做成一个泰国菜，用椰子， 嗯 啊，这里它其实有相似处，比较天然和自然， 嗯， 健康食品。 我印象最深刻的， 虽然是肉啊，虽然是肉， 香料， 嗯，还有我们就是香料为主， 嗯， 它其实就是纯天然的一个 原味 烤原味的一种烤肉， 嗯，好。当然今天因为我们直播的时间有限，而且我们的直播间大小也有限，所以只是把这么多间儿里头其中的两间儿啊当为代表，来，因为葛大旺啊包括荷花泰大家都很熟悉，但是除了他们两间以外其他那些间儿大家也很熟悉，能够让秘书长简单的也说两句。 好的好的，先给大家念叨念叨哈，这样的话呢大家也知道接下来我还能去吃谁是吧。嗯，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还要带大家这个美食大巴车我们还要往前走的，我们还有江户前寿司啊，我们其实每一家都有它一个特色，我们给它总结了一句话，我就再说每一个品牌之后我就念一下我们给它总结的这个话是吧。 嗯， 江户前为什么叫江户前寿司呢，其实它是传承正宗寿司源于江户时代， 嗯， 所以它叫江户前寿司，我们对江户前寿司有品鉴。那么同时呢在汉拿山烤肉还有慢慢的爱啊，百万庄园，我们接下来还有七站啊，还有七镇，然后还有我们葛拿旺的私厨会， 嗯 啊，然后我们葛拿旺的王厨， 嗯 嗯， 哎，我说几个了，好像不够是不是？ 不够，意大利餐 啊，对对对，安妮意大利餐， 安妮是到了终点站了， 我们安妮是我们的终点站， 嗯 啊，11月10号。啊，所以呢，大家怎么才能参与到？就是说， 对对对， 消费者说，哎，那你们这都内定了吧？没有，我们其实是这样，我们给消费者开放名额，因为毕竟品鉴团嘛，我们也是为餐厅宣传，大家理解，我们肯定希望更多的好的自媒体啊、美食达人也充分的来报名，啊，那么。普通消费者呢，我们是不管是谁，大家都可以通过北京西餐饮协会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还有呢，这样我们车票上啊有我们二维码，可能太小扫不了， 嗯， 但大家直接搜一下北京西餐业协会， 嗯， 那么同时呢还有会刷通啊，优惠的会，刷卡的刷，通知的通，会刷通，这两方面的啊公众平台都可以去报名，我们上面有报名， 嗯， 哎， 报名成功之后就算这张车票拿住了， 报名成功之后坦率说人太多了，我们前几次都有好几百人报名， 哦， 然后呢我们只能抽选，因为我们每次品鉴团也考虑到我们商家的场地问题啊，也品鉴效果，我们只限定10个人， 哦， 这个但是大家没关系啊，大家可以随意，就是我们这个优惠券我们餐厅都给大家提供了非常棒的优惠券啊， 嗯， 实惠大大的，而且是免费的， 嗯， 都可以去免费下载， 嗯 啊，有效期都一直到11月15号呢。 明白了，哎，咱们品鉴团的话，如果选上了，需要我掏钱吗？ 免费， 啊，免费的。 对呀，免费吃美食嘛。 我说名额那么少呢，真的，你多开几桌呀，对不对？ 哎，到时候就不少了，到我昨天20人了， 是吗？ 对， 现在是两个品牌合并，因为雪怪冰激铺它是非常好吃的那个纯手工的水果冰激凌冰棍。 嗯， 然后呢跟泰餐是有一个很好的搭配， 嗯 嗯 啊，可爱的小兔子的造型，哎，昨天玫瑰花造型，我们那些女性啊品鉴达人们疯狂了已经， 哇， 嗯，他也是跟这个我们这都一样，都很接近，都是就是纯水果的， 天 纯天然的东西， 一定要 不放添加剂和防腐剂的， 没有任何添加剂， 嗯， 对， 嗯， 好，咱拿出来其中一站，因为这个您荷花泰已经过站了，咱不说继续往前开的，其实还有葛南旺。刚刚说到那火锅， 嗯， 火锅是已经品鉴过的还是 没有？ 未来还有两站嘛，一站是刚刚我们说的是巴西的私宴， 嗯， 还有一站是火锅， 嗯， 巴西也吃火锅是吗？ 哦，没有， 哦，没有，好， 嗯， 吓我一跳。咱 是 用那种铜锅吗？ 我们偏港式，还有现在椰子鸡也有。 哦， 我们最大特色也是我们的，比如我们本身就有蔬菜嘛，绿色的，加上我们其实。 很多很多年前做火锅，有一套私人的方子，不管是锅底熬的、还是小料，有机会一定尝一尝。 这也是在咱们自助餐那些店里、 不，这是单独有一个 单独的一个店， 对，我们格德旺旗下的另外一个品牌。 好，特别好。 对，我们现在餐饮它真的品类就是自己旗下有很多的品牌，然后让消费者能享受到更多的美味。 其实我倒觉得品尝美味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刚才我们秘书长介绍的啊，一直到十月初的十一月初的这些家啊，基本上都是耳熟能详的，而且它的菜品的品质是有一定的高度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倒是觉得作为餐饮协会来说，因为它是行业协会嘛， 对， 其实也得引领一些东西，真的这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弘扬正气促和谐。 对，其实是这样啊，其实我们社会责任这个心啊一直都在。因为我们每次美食节活动，我们都要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协会和共同的所有参与这个活动的这些餐饮行业企业，不光是说参加活动不参加活动，都有一个社会责任，叫什么呢？光盘行动，绿色餐饮， 不要浪费。 对，这个我们就是贯穿在始终，我们每次活动大家看我们这个大的这个易拉宝都时时刻提醒大家光盘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坦率的说，真的是能吃是福，光盘光荣，是吧？ 这个我觉得，尤其是在葛南旺，因为葛南旺是一自助餐厅，有可能大家一看哇，这么多好吃的，一下容易拿多了。 对， 我现在去自助餐厅啊，吃自助餐的时候，总结了一个经验，就一次千万别拿那么多。为什么呢？首先，它口味不一样。您把它全混到一盘子里边，凉的热的，那其实不好吃。 对， 就是其实后厨费了好多心思做了半天，您就找那刚出炉的吃，就拿那么两块，您尝，这时候才是最好吃的。吃完就当消食儿，继续逛，对吧？逛完了，哎，看见有好吃的，再拿两块回到桌上，这样能吃好长时间，能吃好多好多。 为了讲细嚼慢咽嘛，对吧？ 对，有人说我一下能拿什么值回票价，您不用那样，您就慢慢吃，不仅能吃得好，而且绝对能吃值了。 然后过两天，王总他们那儿就说了，哎，记住这个胖子啊，下次来马上涨价啊。 我觉得那个。他那儿一定喜欢我这样的啊， 喜欢 就是我这种不浪费的，其实是给他们节省，因为浪费的很多，就是尤其是自己种的东西，看见浪费了心疼， 确实是， 是吧？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只能聊到这儿了。谢谢三位给我们的分享，我们有机会也去抢那个车票去， 谢谢， 好吗？好吗？谢谢三位， 再加一站， 得嘞。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官宣，公主邮轮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索澳大利亚、新西兰。关注公主邮轮微信公众号，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海上过大年。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刚才说的那大巴车真挺好的， 对 啊，最关键还免费， 嗯，看给他饿的。 最最关键是，人家这个您平时在餐馆里边吃不着那些， 是的， 比如说那什么巴西的丝燕，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 还有那什么什么什么火锅， 嗯，对对对对对 啊，那个错过了，错过就没事儿。他说还要再开一站， 哎， 对吧？ 哎 啊。慢慢来啊！接下来咱们继续请回我们一二时段的嘉宾，一位是咱们的十全十美的导演。 那你看我干嘛？ 不，他那意思看你、啊，不好意思，先介绍女同志。 哦，好吧，好， 是这 眼神表达了歉意 啊， 错错。啊，赵导，欢迎！ 哎呀，大家好！我刚刚在外头听那个你们讲，给我听饿了， 是 就是那个 偷了班， 对，把您的饼干给吃了。 应该的，没关系啊。 还有一位是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畅销书《会玩》的作者杨元老师。 哎，谢谢大家。 这样吧，就是东南亚餐，咱们就告一段落吧。接下来呢，因为也仅仅就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咱们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在北京能吃到的小众的世界风味餐？ 嗯， 小众的啊， 对 对, 对, 对， 但是菜品一定特别好的。 对，就这个其实是北京一特色。 嗯， 就是北京是首都，有这么多的使馆在这儿，才有可能这个说这么多小众的西餐的存在。 但是说心里话， 嗯， 西餐我真的是吃的少 哦， 因为倒不是说不好吃啊，我觉得慢 啊。 对，我是刚参加完一个西餐的一个午宴，就用了来来回回就是光吃坐在这儿2个小时，他一道一道的上， 是的， 然后还要 人家有这个仪式感， 对，特别有仪式感， 而且再其次、你为了尽兴，然后你每上一个他都得配不同的酒， 对，这摆了六个杯子。我那天去才知道，就是你可以跟那个服务生，人家不叫服务生，那个 waiter 跟他讲你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如果你是右利手，你的六个杯子是摆在你的右手边；如果你是左利手，他得给你摆在左手边。 那刀叉同样也是按左右。 对对，但是我这表达不了，我就都搁右边，就喝了酒放下，然后拿着吃，然后再放下。其实可以给我放左边，因为我左手。 Oh. 我左手那个拿酒杯，然后就看我那儿特别忙。然后他西餐还有一个特点，他每吃一款东西配不同的酒。 是， 像那天我去的那个，就是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地儿，就在故宫的东华门那儿有一个很小的门脸儿 TRB， 门口有一个特别小的牌子，然后但是进去很大，可以坐在护城河边上望着那个东华门的那个城楼来吃法餐。 是 TLB TRB 啊、哦，不是 BLT 是吧？ 啊，不是那个 是 那个也是吃西餐的，也不错啊。 它是Forbidden City， 就紫禁城，然后呢就这么一个地儿。这个店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不定期的会请米其林的厨师来客串，像那天我去的时候就请了瑞士的一个米其林大厨，然后他是米其林一星的，然后去那儿做了一个5道菜的法餐，然后就记住了一款酒，就是那个苦艾酒，就是倒出来的时候是晶莹剔透的，然后拿冰水往里一兑，就变成了那个浑就是旋乳状，就像一杯牛奶一样。然后你喝起来的时候就没经验，你知道吗？就喝了一大口，我就，结果那个50多度，然后就后面 还一股大料味儿， 对，那个酒就是一股花椒，就一股大料味儿，就跟我就跟嚼了一口大料似的。但那个酒就是那个大使那天也去了，瑞士大使也去了，大使先生就说这个酒，因为这个酒是起源于瑞士的，然后就挺有名的，在当地，在那 那个北欧那块就很有名，然后就说了半天，后边我都没记住，我就记得那个酒不能多喝，然后下午就飘着就回去了。 嗯，PRB 是经常有这个，那去年吧，我跟我爱人就是到故宫附近溜达，然后呢就赶上他们有一个比利时的米其林大厨，然后做比利时餐，然后呢我跟他说比利时的不行，下次咱们还是吃法餐。对，我一看那价码啊，我就跟他说下次再来，到现在也没去呢。 我以为一看那价码跟他说边上有一吃冷面的， 不 边上有一烤鸭店， 离他那儿越远越好。就是确实是很好，但是有时候可能得需要你临时往那儿去的时候，还是需要点银子。 明白。 他你可以那个团，他也有团，也开团了。 但是米其林大厨的时候 啊，对，那是单的一个午宴或者晚宴。 对对对对。 来， 环境确实特别好。 继续除了这个 那我说一个那个小众的啊。他那个确实小众，但是还高端。我说一个小众的没那么高端，在那个就机场路，但是就是三环二环之间那个当代那叫MoMA啊，当代MoMA，就那儿这个有一个吃这个芬兰的餐厅，其实应该是 MOI， 应该是 MOI 吧，里头你比如说牛油果烩饭。 牛油果 对对，我觉得还是挺好吃，还有海鲜 啊，有海鲜 啊，有海鲜啊，它叫牛油果。 那牛油果它没味儿，你肯定得搭着什么。 那牛油果它有种那种水果，但是又有点腻的那种感觉，再加上海鲜，我反正我觉得是比较喜欢。 它行 三文鱼叉， 那吃什么的？ 就是三文鱼叉不是一般说叉的法餐里就是那个牛肉生牛肉。就是特别鲜的那个生三文鱼啊什么的，烟熏三文鱼，我觉得北欧好多就是鱼类比较多，海鱼、三文鱼啊比较丰富，我觉得可以，这个是值得去尝一尝的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风味。还有呢，就是东直门皇家大饭店，是东直门吗？ 不是，三元桥。 对对对， 它是北欧的那个，就是国家的一些元首来都会住在那儿。然后他们那个你说他的那西餐吧，他的西餐，他的牛排真的挺好的，就是性价比特别高，就是你平时可以去解馋，也不会特别心疼银子。 但是那不小众。 这倒是。 明明，飞鱼怎么样？ 哎呀，他们家那个飞鱼 挺好的， 好臭。 飞鱼就是臭的，腌制飞鱼。 对，我的意思是就是不要惦记。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这个就比较小众，比较有意思。 是的，是的。 包括三文鱼啊什么等等的，还有那个什么热猪肝酱，还有那个炸鱼比目鱼柳，我觉得这些、就是。 他家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我不知道你吃了没，就是苹果，就是怎么着熏成片儿。然后呢，加那个三文鱼，还蘸一种什么醋，反正听着挺那种，吃着还挺好的。就你别告诉我是什么，吃着还挺好的。 就是觉得吃的都觉得不错，但是平常你也不是特别能想得起来去吃，就是小众嘛，就是这样。 他们家我最喜欢吃他做的大厨，姓武大厨是个老北京，他做那个北极甜虾塔，北极虾，北对是反正是虾塔。就北极虾做的塔就特别好吃， 就跟维哥那个海鲜山似的。 好 啊，我觉得这北欧的，反正我觉得是比较推荐的，因为跟那种纯这个西欧的那个不太一样。它又有自己特色。 然后他们家也有一款特别奇怪的酒，那个名字我不会念，是个外语，然后喝起来是那个藿香正气水味儿。然后那个说是他们那边维京人特别喜欢喝这种烈酒，喝完特暖和，然后就什么三文鱼啊，什么鲱鱼罐头。 那这个过两天再去尝这个酒还行，这两天还是有点热。 是是是。 藿香正气水味跟那个大料的那个苦艾酒。 但苦艾那味儿没那么重。 但是说心里话都上头啊。 是是 是。就真的是挺吓人的，就不能多喝，要有文化。 就是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把大家聊饿了啊！你们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让大家一点都不饿。 什么叫反转呢？ 吃什么吃？都什么破东西？咱们聊特色。 对，特色。 特色不是说特别 特别没法下咽的涩口的涩、 那个、 好 不 好？ 没有啊，我觉得北欧的挺好的， 是吗？ 真的挺好吃，像我这种主食控去那儿也能吃的特别开心。 北欧的真的，明明你没吃过皇家大饭店吗？ 没有 啊，真的挺好的。 嗯，就听起来就特别不会想去吃的感觉。 他家的牛排就是、 牛排确实好， 确实好，而且真的你那花那个价钱、去吃到那个品级的牛排， 多少钱啊？ 两百多就能吃了、 啊，那还可以。 对， 200多， 那还可以。皇家大饭店， 对，听着特别， 听着像粤菜。 北京皇家 三元桥 、它那个西餐厅一进门，墙上镶着一个牛头鱼尾的一个怪兽。我跟我讲了好几遍这个故事，我也没太记住。 吓我一大跳，我以为杨大爷。 牛头鱼尾。 好。 然后我说一个就是。比较小众的一个店嘛，当然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在通营中心的三楼，就是有一个店叫，就是这个店特别神奇，有三个名字。你走过来，它就是一家店，但是有挂了三个名字。一进门是卖甜甜圈的，叫甜甜圈，是甜填饱肚子的甜。然后中间走的叫大宋国，是做甜品的。然后往后是吃饭的，叫时光食。然后他们家有一个手冲。茶鳗鱼饭，我觉得这个还就是第一次吃，就是上来时候给你上。 应该是手冲茶和鳗鱼饭吧？ 不是，就是手冲茶鳗鱼饭。它上来的时候这是个套餐，然后有鳗鱼饭，然后上面飘着木鱼花，然后给你沏一杯特别烫的那个普洱茶，然后把那个茶浇上去，然后那木鱼花就开始跳舞，然后就汤泡饭。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适合我这样的主食控。然后特别好玩，他们家一进门有一个巨大的墙，就跟您后面这墙差不多大，然后写了各种的名字，就是字儿，你可以把它那个字任意摁亮，比如说我要减肥，然后就去合影，我要结婚什么的，我是单身狗，可以照相。 打折吗？ 可以打折，应该就好多人去找那网红那种打卡的地方，全去那儿拍那个自己的照片。 哎呀，不错，还挺好，但是。仨 logo， 以为是仨门脸， 是 他一个门脸，然后特别神奇。这个老板也挺好玩，他是那个起司家的创始人然后他又开了副牌。 好， 咱解决一下志刚的问题， 可以 好不好？他说这个北京有吃希腊风味比较好的餐厅吗？ 我本来想推荐，后来发现一找，原来就是希腊大使馆边上有，这现在好像 是关 了 吗？ 好像是，还是人家做婚宴了？就是真是做婚礼，就是因为我看他们家那店不是在做堂食的那种东西了 他是为了吃个希腊餐要结个婚吗？ 那倒也不一定，就是人家可能风味 改变那个 口味了，对。 也有加入了烤鸭呀什么的，可能 啊，没见着啊，因为原来去年的时候还往那边去过，边上还有一个超市，进口超市也不错，就是吃一些什么橄榄啊，什么，反正希腊那个地中海的那种风味的东西， 对， 现在就是不好找了， 今天一说这个东南亚的，包括刚刚第三十段我们说了说西餐，好多朋友都有特殊的要求来了。豌豆公主她娘说了，推荐一个吃缅甸菜的地儿吧，我特别喜欢吃椰汁鸡面，希望推荐一个北边的。 缅甸这附近的行吗？附近的可以吗？ 你说说， 只要是缅甸菜都行。 我觉得那个碗，那个越南菜就跟它有点像， 是有点像。 对，那个碗，那个五道营胡同上有一家， 那算北边。 也算北边。那 有粉儿啊什么的。 有鸡面吗？ 有炸鸡块什么的。 我是鸡面。 把那个炸鸡块放在粉儿。 你别凑合行吗？ 果然是十全十美。 来吧，咱这样的，凹女士说了，说我要在总部基地附近跟闺蜜约会，有推荐的西餐厅吗？要特别一些了。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我们推荐给您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美食搜索的要求，赶紧的，我们节目时间也不多了，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总部基地附近西餐厅、 那边我吃过一个，就是也是连锁的，叫铁匠先生。 嗯， 披萨就是比较就是 美式， 美式，说美式都还不到，还不是美式，反正就是比较快餐一点的这么一个店。它是从咱邻国学的美式西餐的那种、披萨的那一种风格 特别好。 就是，但是我觉得就那一块它算还是不错的。铁匠先生，而且这个他那儿的师傅也是外国人，就是做的相对还是不错。原来他们家除了在那儿有一家店，在工体原来也有一家店。原来我是跟他们美食地图拍片的时候是在拍的是工体那家店。后来知道他们家、 开了分店了。 开了分店了。 好，种说了，结婚十周年纪念，求推荐一馆子呗，人均500。 哇、 看来是没有任何的方位的限制。 那就可以去吃那个 Forbidden City 东华门那家。 那你他人家可能要晚上的话，这个价下不来。 50、 啊、真的吗？ 500、 你可以团一个。 588晚餐。 人均 没事， 他一个他按一个人收钱的。 都结婚十周年，不差多那88的。 然后你还没不算酒， 酒自己带行吗？ 588带酒的。588带酒， 那可以有啊， 那可以、 啊。 你们是老板吗？商量清楚了没？ 我因为我不是才去过吗？ 虽然带酒，但是还不算服务费呢。 对，它有一个10%的服务费。 那个哪儿？人均正好500。那个福楼。 福楼吃得下来吗？ 人均500，人均500。 套餐吗？ 它有套餐，它是有套餐的。 那可以含酒。 不含酒，它有一个就是按季节不同的，它有一个比较便宜的划算的菜单。对对对， 他是想吃那个西餐吗？ 对，因为人 结婚结今年 还有一个墨尔顿牛排坊， 那个贵， 那吃不下来吧？ 那个 人均得到700-800， 两个人可以。他酒店里头他是这样的，我们发现了一个省钱的窍门，就是你不从酒店里面买单，你去之前你现在去团一个。那个餐就不用付那17%的服务费。 其实说了这么多，我倒是觉得可以去吃 Tiago 他们家的高端店。 对对，就是中粮广场那个。 对 呀、 咱仨一块儿去吃的、 那个叫 和 、对对对， 就那个 他们家也不错， 难认识的名字。他就在一层， 对， 也不错，而且也不贵。 他那个风格偏现代一点。对吧？ 但是我觉得适合两个人嘛。 对， 而且第一啊，我觉得品质没有问题。 品质、 意大利 还有那个鹅肝， 哎呀， 品质没有问题。而且500块钱人均一定能吃， 一定能下来。 那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皇家大饭店，那肯定能吃下来了，而且能吃很丰盛。 对对对，就是牛头鱼尾那个。 对对对。 关键人家结婚十周年，我觉得不一定是丰盛，一定要精致。 有特色， 情调，对， 那特别符合西餐的这个。 对，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就是到了那个年纪了，他可能还不到那个年纪，就 12个愿望都实现了的年纪。 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了，至少是人家过了而立之年已经很久了。我估计啊，18岁结婚咱就不说了，好吧？肯定过了而立，就是过了而立之年了，可能就要人生翻开新的篇章了，对不对？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了，这可能是一个起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要选择一些特别点的地儿，之前从来没尝试过的地儿。刚才他们俩说的那些看似不能吃，但是吃起来还不错的地儿，我觉得您都可以去。 听着， 皇家大饭店真的不像你说的那样啊。 要不我们重新说吧，我们重新推荐一下。 不用。 不，我觉得刚才给这位朋友推荐的那，像哥推荐那个河， 对， 中粮广场，包括我说那个福楼。包括皇家大饭店都是不错的， 是 啊， 对， 环境啊、菜品啊都不错， 是 对， 特别是这个价格，肯定吃得下来。 对对对 对，就这种西餐的仪式感，特别适合这种大日子来选， 有纪念意义的。 我们也是一到这种大日子，就比如说结婚个5周年啊、10周年啊，是吧？产子1周年啊、2周年啊这种的，我们就会选这种。稍微有点仪式感的，就觉得我们吃个卤煮，或者吃个别的，就稍微差点意思啊。但是越往后，可能就这种仪式感就会 就会慢慢少了。 对， 我觉得是啊， 是 我觉得，但是 不配包子都没有仪式感。 但是有一次我去那个马克西姆 啊， 是我带那个长辈去的 啊， 他们说想要见识一下那个时候，因为看报纸看新闻，好多人都说马克西姆有多么多么牛，他们没去过、 嗯、 我说咱们去、 嗯、 我在马克西姆看到的就是有那个 嗯， 年龄就是类似 金婚银婚的那种、 哎、就满头白发的， 给你配个小提琴手在那拉， 哦，那个我倒没看，可能是拉完了啊，可能是这么说不太对，就是可能小提琴演奏完了、 嗯、 可能我没赶上，反正就看到有一对那个老头老太太、 嗯、 满头白发、 哎、 人家就在那儿吃那个，我说哎呦这有点意思啊、嗯、好吧，生活是得有点仪式感，我们也祝这位钟这位朋友啊，人家其实是钟啊，钟这位朋友祝您结婚十周年快乐、 嗯、 所以呢这首歌我们也要送给您，希望您以后的日子永远都甜甜蜜蜜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错错赵导，谢谢，还有我们的杨元杨博士， 谢谢大家， 博士后啊，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咱们明天再见了。 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官宣，公主邮轮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索澳大利亚、新西兰。关注公主邮轮微信公众号，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海上过大年。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